第十四集，我找到他了。电话接通那一刻，我没来由的紧张，仿佛我们真的许久没见过了。六年的时光横亘下来，我的仿佛不是仿佛。因为我的沉默，电话那边的沈鱼再次出声询问，略微加大了音量，尾音带着一点疑惑的调子，语气依旧耐心温暖。 喂， 是我。这次沉默的人变成了电话对面的人。片刻后，对方用我所熟悉的声音唤我道： 李先生。 不是反问，而是一声确定的问候。即使时隔这么久，沈鱼还是能凭声音认出我。我心中亮起的小火苗又被这句疏远的称呼给浇熄了。我有许多话想跟他说，话到嘴边又词穷到不知如何开口。你过得还好吗？ 很好。 我想象着沈鱼说这句话时的表情，却怎么都想象不出他现在的样子。我们两个最初的立场颠倒了过来，无畏的变成了他，笨拙措辞的人变成了我。小鱼，我将先前打给爱人时说过的话重复给了正确的人听，你现在在哪儿？ 什么意思？ 即使对于可能是陌生人打错电话的态度都很平和的沈鱼，在与我对话时语气逐渐冷漠了下去。我的心口微滞，憋了半晌才开口：我们可以见一面吗？他是我自穿越醒来后就疯狂想见到的人。 李先生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 别这么叫我。你是忘了我的名字吗？对面没有接话，我下意识里还将沈鱼当成那个弱气的哭包，忙又放轻了语气，温声哄道：你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不好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你了。我顿了下，在不明实情的情况下没有表现得过于热切，又接口刚刚的话锋：我们好久没见过了吧，我就是想跟你聚一聚。 有必要吗？ 19岁的我不久前还能抱你吻你，与你生疏的是25岁的我，为什么让还没有放手的我承受这份隔绝？我感觉很委屈。有必要？早先学不会拒绝的沈鱼直白地拒绝道： 我不想见你。 他越是这样绝情，就越是让我对当年的分手实情纠结发慌。早先我的发小们在听我炫耀爱情事迹时跟我泼冷水，说我跟沈鱼之间相处的别扭。沈鱼性格内向，主动的总是我，我倒无所谓什么对等付出，也习惯在沈鱼将自己封闭起来时没皮没脸的黏他。可是有些话我一定要当面跟你说清楚。 你定个时间吧。 现在？ 现在不行，我等一下还要上班。 他现在不会事事顺着我了。我正失落着，沈鱼沉吟了片刻，将见面的时间定在了今晚。 今天晚上吗？ 这是我穿越以来最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我坐在一桌没人用餐的位置上，接完电话，将沈鱼存为我的联系人。正美着，忽然发现季行辰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旁边。从那不晴朗的脸色看得出，并不仅仅是路过。这货是什么毛病？我都考虑到他的心情，没有当着他的面通话，他却上赶着跑来偷听。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素质？我觉得季行辰莫名其妙，明明这些话他听了心里肯定会难受。我有点摸不懂季行辰的脾气了。季行辰性格强势，对内热对外冷，不好招惹是肯定的。可这会儿他对我的挑刺儿却什么都没说，用一种我姑且称为半生不熟的目光看了我半晌， 便一言不发地走开了。现今的我无家可归，下午索性就近去了公司，然后发现隔壁的季总竟然还在这儿。我都以为中午这遭之后给季行辰气跑了，结果对方扭头就跟没事人似的，又殚精竭虑地给我当起了高级工具人。季行辰的心理承受能力那是真强，我有点佩服。我跟着他认人，跟着他看文件，跟着他熟悉办公流程，跟着他学习企业运营。哎呀，我好累啊。上学还有课间，我却没有。我明明只是来公司看我没有看完的球赛的。化身总裁的我，先有一名助理与一名秘书，一个是女的，另外一个也是女的。助理姓周，名叫周奈。吉尔的短发飒利地梳在脑后，今早接我去公司时，六级的大风都没有吹乱他一根头发丝儿。走路时皮鞋踩踏出的声音比时针走动的频率还有节奏，是个疏离而不疏远，有分寸知进退，办事妥帖的得力下属。就冲周助理今天来接我时，我将接私活的黑车司机当成助理，没认出来他。在公司楼下时认不出办公楼，他毫不多问地给我带路，并且没把我跟黑车司机跨服聊天的乌龙抖落出去，这点来看这个人就能宠。秘书乔玲则是个走熟运职场风的魅力女性，黑丝衣不裙，漆红色小高跟，性感中不失感性，不过这份优雅有着明显的伪装痕迹。刚刚乔秘书进门送文件时，还因为步子迈大了绊了一下，看到季行辰跟我撕撕扯扯的抢手机时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嘴角一边上扬一边被他下压，呈现出诡异的波浪状，一副磕到梁的迷之激动。哎，乱磕梁会食物中毒的，这个道理他可能不明白。季行辰面无表情地看向逗留的乔玲，语无波澜地问道， 乔秘书还有什么事？ 乔玲优雅地道了告辞，火速退出镜头画面，步子迈急了又裂了一下，凹出一个孔雀舞的造型，将二人世界还给了我们。上学时我老师都没有没收过我的手机啊。我先不看了，行了吧。我暂时告别了我的球赛，收起了手机，在季行辰的填鸭式教学法下，又跟着他啃起了这份文件。有封电子邮件需要回复，电脑开机有密码 521028。 在我脑子一根筋地输入沈瑜生日，并且连我自己都不意外的密码错误后，季行辰爆出这串数字。521在密码界算是广为流传的常用字符，朗朗上口且俗。028什么意思啊？ 521028。 随着回车的敲击与 Windows 开机提示音，季行辰平声道， 1028是我生日。 我挑了挑眉，莫名觉得吃到了25岁的我和季行辰这对狗男男的狗粮。